我有相思恨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我。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？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歌与阿什马，穆玄甫演唱的草原之夜，李谷一带出的难忘今宵。 北一幅画，十多的清香勾起马，十二的金杆是妈妈，天朝的十里生发的梯，十海中开出了十莲花，谁要对十林把歌唱，多情的十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看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什马，

船多艰险，洒下一路破铃声，山跌宕水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

着寒露的朝霞，穿过大地的胸膛，成熟的太阳站在西边的高山上。 目光更温柔，眼光更慈祥，黄昏的太阳依然绚丽， 初醒的梦想都有过火热的光芒，都会回首万里长天望一望。 目光更温柔，眼光更慈祥，黄昏的太阳依然绚丽，依然辉煌。 门关。 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《音翔》，杨澜演唱的《疯狂世界》，钱曼华带出的《海鸥飞来了》。 命运的指向和上界的心 什么

玫瑰花。塞迪玛利亚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迪玛利亚。像玫瑰花， 亲爱房中人。